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194集。言轻， 岑玉希望你能作为去都和离北的桥，再给大家一个机会。 萧迟也半敛着眼眸， 他们这是现下有求于人，所以才肯压低身份。如果日后内阁与太后关系和睦，离北就得再进去一个人，不是我就是寻儿。 世尊萧寻如今已经六岁了，萧迟也还没有见过他，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侄儿的疼爱，这事儿根本谈不了。沈泽川放轻声音， 岑玉也知道此事难成，所以希望我能够南下去一趟启东，说服齐竹音停下华西联姻。 岑玉常年待在去都，不知道启东的详情，联姻这件事大帅说了不算。这是齐时雨要娶花香衣，又不是他齐竹音要娶。齐时雨是个老滑头，眼看风向不对，不想让启东步了离北的后尘，就想跟去都亲上加亲。岑玉他们能给戚时雨什么？海良一死，女帝登基，以前的承诺就都成了废纸一张。他们没有任何筹码能够打动戚时雨。 萧迟的声音越说越低。沈泽川默数了几声，翻身看他，他果然睡着了。沈德川把内信再次打开，目光在边郡的字眼上流连片刻，又合上了。萧迟也因此睡了个好觉。薛修卓却没有睡着，他连续数日都歇在书房里。皇女的事情能够说服学生，却不能说服老谋深算的朝臣。孔丘觉得薛修卓借着风向打击内阁不是君子所为，已经连续上了几道折子抗议太后的默许，但都石沉大海，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心机深沉，图谋不小，孔丘认为自己看走了眼。他把这八个字扔在了薛修卓面前，一句话都不肯跟薛修卓再谈。不论皇女能不能登基，以孔丘为首的朝元都在此次博弈里没有得到任何好处。他们和韩城斗，失去了顶梁柱，眼看韩城让步，却半途杀出个薛修卓，送来的还不是皇子，而是个皇女，简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曾玉没有服输，言官的批击远比薛修卓想象的更加激烈。他认为大周已经到了让皇女登基的地步，难道不是在暗示国之将尽，天下已经走到了尽头，所以才会出现这样阴阳颠倒、黑白不分的事情吗？当年戚竹音仅仅是作为大帅受封，便已经屡遭责难，现如今礼部在皇女登基大典的细节上抠了又抠，许多地方根本无从参考，朝堂的骂声就没有停下。弹劾薛修卓的奏折多达数十封， 这举目之间皆是妇人吗？ 潘令如今在户部熬出了头，他作为潘相杰老一派的世家子弟，在朝上反应最为激烈。 大周历经百年，就没有过女储君一说。天理即天道，燕王庶系虽然已经先逝，但仍然有后人，即便皇家血脉难寻，也可以暂由太后代行天子之权，我们再找。 薛修卓独立在泾渭分明的两派朝官中心，稳声说， 燕王庶系往后皆是他姓，难道李氏江山也要更改为他姓？太后代行天子之权确实天经地义，既然后宫能够主政，那么女储君又为何不可？ 你这是颠倒黑白。 曾玉侧身看向薛修卓， 太后主政是代行天子之权，而非代替天子之权。只要储君登基，后宫自然会归还权柄，但是皇女登基，若是以后还有皇嗣， 他也能归还权柄吗？ 韩城铁青着脸，心里明白，自己也被薛修卓涮了。太后这些世家老派不满，是因为薛修卓如今表现出来的态度不是俯首听命。他把皇女牢牢抓在手中，这意味着皇女登基以后，他就有了可以左右朝政的影响力，这对于老一派而言是种背叛。韩城看太后坐在珠帘后迟迟不出声，便说， 况且皇女久居闺中，如何能承担起主理国家大事的重任？以我之见，登基大典以后仍然该由太后主政。 孔丘听了此话就想甩手不干了，这局就像是浆糊，此刻每一方都不满意。皇女登基他们不满意，太后主政他们有一方也不满意，但是除此之外还能如何？八成议政学生不满意，孔丘都想求老天爷赶紧再调个皇子下来吧。十几年前是他们被朱由蒙了心，没让光成帝多生几个，若是还有皇嗣，何至于到这个地步？薛秀卓抬臂指向殿外的陈年石， 先祖曾经名言的六个字是后宫不得干政，而非皇女不能主政。今日诸公如此责难于我，那么我就斗胆请问，眼下依诸公所见，该当如何？是罢黜皇女扶立他姓，还是地位空悬太后主政？ 满朝嗡嗡声大起，但是没人出来给个确切的说法。当初册立李建恒也是这样，他们每一步都像是被推到了悬崖尽头，没得选择。薛秀卓若是早几日站出来说自己还有皇女，那么不论是太后还是内阁都有应对之策，也都肯对他温言相待。但是他就是压住了每一方的死穴，要把主动权把握在自己手里。现在他有皇女在手，又以天下舆论为辅，谁敢在这个关头动他？孔丘退步了，他知道这样僵持着对大周对他们都没有好处。 我以为指挥使有一言不假，就是皇女久居闺中，即便登基也需要调备御前经学来授学教课，在此期间仍然由太后主政，由内阁辅政。 他们要站稳最后的阵地，就是把自己变成女帝是否能够独立参政的界限。孔丘的意思很明确，只有内阁认为女帝可以了，她才可以，否则她就永远只能当个坐在皇位上的学生。这对于太后而言也是种威胁，即太后如果再敢像永一年间扶持花潘一样的扶持韩家，那么他们就会立刻让女帝主政，把太后逼回后宫。太后沉默地坐在珠帘内，半晌以后才说，她代行天子之权，日夜惶恐，如今既然已经有了储君人选，那么她再代行天子之权就委实不妥，登基大典以后她就会退回佛堂，不再问世。她要以退为进，在场众人只能齐身下跪，伤呼着， 太后乃天下主母，万万不可妄自菲薄呀。 薛修卓跪在其中，背上都湿透了，但是他磕着手竟然没有反驳孔丘。萧迟也睡了一觉生龙活虎，迎面而来的消息就是边郡反了。他才用完早膳，正盘腿在檐下喂猛，听闻这个消息便和猛一起回头看着沈泽川。于小在跪坐在侧，见状连忙说， 哎，我听闻的时候也吓了一跳，陆将军一门将才，怎么可能反了呢？孔尚书当即请求兵部核查边郡军务，仅一位神力监督太监费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，才知道原来是当初拨给边郡的军粮是没的。 萧迟也还愣着，他一咕噜站起身挡住了屋内的光。 没的？当时只说启动军粮减半，却没有让他们以次充好。 当时离北战事紧急，可是边郡也要跟边沙打仗，萧迟也就是再急也不会让人给陆广白塞没粮。他派出陈阳和古今双线监督， 就是担心有人再在军粮上动手脚，却没有想到有人会动到边郡头上。 难怪大帅迟迟不来打我。 萧迟也抬臂架着忙，神情凝重。 他失了陆广白，去都也不敢轻易再让他北上跟我们对峙，必须让他堵住边郡那个豁口。但是陆广白， 那是陆广白。萧迟也心一沉， 边郡两万兵马全是步兵，陆广白无处可去，只能带兵深入大漠，大漠又是边杀骑兵的地盘，他就失去了他在边郡打伏击的优势，必须改变他一贯的打仗风格。他怎么不去锁天关呢？ 锁天关和天飞却都行，锁天关是冯家军，这两个地方都算是左千秋的旧部。左千秋如今在李北为将，陆广白的妹妹陆一枝又是萧继明的妻子，他去了这两个地方，谁都不会亏待他。但是他为什么要决然往东？大漠只有边杀十二部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